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今天是中秋佳节，首先祝愿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近期引发聚焦的两个自甘风险的案例。大妈跳舞受伤，起诉他人赔偿，法院判决驳回了。还有两女子在塘边洗衣服溺亡，法院判决管理方不担责。那么这个自甘风险的原则是什么？如何来判断是否是构成你自甘风险呢？稍后我们会请律师来举案说法。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了解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首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近日国新办就扎实做好民政在全面小康中的兜底夯基工作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民政部副部长詹成富表示，从离婚冷静期的实施效果来看，确实减轻了很多冲动型离婚的事例。他介绍，近些年来在促进婚姻家庭和谐方面，民政部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深入推进婚俗改革，倡导风雨同舟、相濡以沫、责任担当、互敬互爱的婚恋理念。第二是贯彻民法典离婚冷静期制度，帮助婚姻当事人修复婚姻关系。第三是开展婚姻登记的跨省通办试点，方便老百姓办事。抖音发布14岁以下用户全部进入青少年模式，每天只能用40分钟。来自近日澎湃新闻的报道，抖音的新举措落地了，14岁以下10名用户已经全部进入青少年模式，未来新注册的用户也将直接进入。如果你是14岁以下10名认证用户，打开抖音就会发现你已经在青少年模式当中了，每天只能使用40分钟，每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也是无法使用的。男子赠与了情人320多万，被男子的原配起诉了，法院怎么判呢？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在四川，71岁的杜某是公司的董事长。20年前，他结识了比他小26岁的情人洪女士。杜某给洪女士买了房子，并且通过银行微信转账给了洪女士320多万元。去年6月，两人的关系被杜某的妻子林某知晓了，一纸诉状将丈夫和情人都告上了法庭。四川绵阳高新区法院认定，林某赠给洪女士的钱款属于林某夫妻的共同财产，洪女士要返还320多万元。一审判决后，洪女士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维持了原判，目前案件正在执行过程当中。KTV 提供了50首歌曲点播，结果是侵权了，赔偿10万。来自南宁晚报的报道，近日南宁青秀法院执行局法官到两家娱乐场所，就申请执行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与某 KTV 著作权纠纷案件开展执行工作，当天直接著作权纠纷系列案件20件。这批案件是属于音像著作权侵权，因为娱乐公司没有经过著作权管理人许可，擅自向公众了提供了50首歌曲音乐电视作品点播服务，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及社会公共利益。 在执行现场，被执行人在法官的耐心说服下主动履行义务，将侵权损害赔偿款共计10万元转入法院执行账户，并立即将侵权音乐电视作品从该公司删除。员工在私底下谈论工资发放情况，这是否构成了挑拨劳资关系？用人单位能否以此来解除的劳动合同呢？最近，重庆二中院判决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8万元。田某在某酒店工作，一天和三名同事吃饭的时候，谈及了疫情期间的工资发放情况，酒店就认为田某在公共场合私自谈论工资发放情况，怂恿挑拨劳资关系，暗示酒店厨师和酒店联合谋取不正当利益，这都严重违反了酒店的规章制度，就解除了田某的劳动关系。田某不服，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裁决酒店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酒店不服，向法院提起了诉讼。那一审法院认为，酒店出示的三名职工的笔录，因为证人和酒店有利害关系，那这证言有较大不确定性，并且证人没有出庭作证，笔录真实性无法核实。法院认定酒店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判决向田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8万元。酒店不服，向重庆二中院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认为，酒店调查笔录因为证人没有出庭，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即使是笔录内容属实，也仅能看出田某曾经与三名证人私下谈论工资情况，无法反映出田某存在挑拨劳动关系以及暗示厨师与酒店联合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综上认定酒店解除劳动合同行为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最近有几起侵权责任纠纷案件引发了网民们的关注。有一位大妈跳舞摔伤了，她认为是被他人绊倒的，于是起诉对方，法院却判决对方无责。还有两名女子在村边的塘边洗衣服溺亡了，家属告了村委会，法院也判决管理方不承担责任。还有一个令人唏嘘的案件，3岁的娃受罚之后闹情绪，结果瘫痪了，法院判决幼儿园赔偿200多万。那么在公共场所、经营场所摔倒了、受伤了、溺亡等等，这个责任到底怎么划分？管理者担责还是他人担责还是自身担责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人民法院报报道说，大妈跳交谊舞的时候，她自认为是被林先生和郭女士绊倒，导致腰部受伤，于是起诉到唐山路北区法院，要求二人赔偿医疗费26000多元。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被告林先生辩称自己没有和王女士身体有过接触，她跌倒是舞伴跳舞时旋转造成的，而郭女士也说她没有和王女士发生肢体冲突。法院审理后认为，王女士对于此项运动的危险应当有所预知和认识，并且在明知舞曲节奏比较快的情形下仍然自愿参加该项运动，应认定为是自甘冒险行为。最终法院驳回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李平律师。你好李律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看到这个媒体信息披露来看，林先生和郭女士是并没有绊倒这个王女士，是王女士自己摔倒的。 那么从媒体披露的信息看呢，王女士有自己的舞伴，根据交谊舞的特点，在跳舞过程中呢，王女士与舞伴肯定会有一些旋转动作，那么这些旋转动作本身就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那么庭审中呢，林先生和郭女士均辩称自己没有与王女士有任何身体接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举证责任原则分配来说呢，王女士如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损伤是林先生和郭女士绊倒所导致的，那么这个王女士呀就要自行承担这个不利的法律后果了。对对对， 我们看到法院认定王女士是属于叫自甘冒险行为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自甘风险的原则是什么呢？ 那么现代社会啊，竞技比赛、自驾游、极限运动等领域风险都是大量存在的。那么比方说亲朋好友之间打打球啊，单位组织的文体活动啊等等。然而呢，在民法典颁布之前，自干风险这个规则在我国立法上是一直空白的。那么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呢，由于法律没有规定这个自干风险规则，法庭审判的时候呢，往往是通过过错责任原则或者公平原则来判决被告承担一定的责任，这就存在着呢侵权责任泛滥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不利于文体活动的开展的，也限制了人们的正常交往。那么我国民法典第1176条明确规定了文体活动中自干风险原则。那么具体解读，一，法律将自干风险适用范围仅仅限定在文体活动中，相较于司法实践及域外法将自干风险广泛适用于一切风险领域，那么我们的民法典呢，将自干风险的范围仅仅限定于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那么第二呢，明确了造成损害的其他参加者要在过错范围内承担责任。那么民法典摒弃了自干风险非免责即有责的传统观念，承认即使在运动伤害事件中呢，自干风险抗辩也能形成从免责到轻责到重责再到全责的这种效果曲线，以适应千差万别的具体案情。第三呢，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时不因自干风险而免责。那么简单的说呢，自干风险是指你已经知道有风险，自己甘愿去冒风险，那么当风险出现的时候呢，就应当自己来承担责任，承担损害后果的原则。自干风险规则的确立呢，有利于引导人们慎重参加危险活动，减少和预防社会风险。重要的是呢，有利于明确活动组织者和有重大过失的行为人的责任界限，即活动组织者仅就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承担侵权责任。主持人， 这组织者如果只有你在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时候你才担责， 对，是的， 作为公民自己，你明明知道有风险还要去参加，那么你很可能会被认定为是自干风险行为，自己承担一些后果哈。 对， 那么在实践当中怎么来判断它是否构成了自干风险呢？ 我们需要看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就是参加者要明知所参与的活动是存在风险的。这里的明知呢，包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那么这个应当知道呢，也是以一般智力水平的预见到的风险为原则，而不应该苛求更高。二，参与者主观上属于自愿参与，而非胁迫参与。那么第三呢，参与者不履行法定义不是履行法定义务，而是为了获得某种利益而面临的危险。第四呢，这种风险本身是可以避免的。 这样一些条件。 对，这些条件。 那回到我们这个王女士案件当中，她是符合自干风险的相关规定的。 对，首先我们看王女士参加的交谊舞呢，它属于文体活动。其次呢，对于这项运动的危险，那么王女士作为交谊舞的爱好者，她经常跳。那么她对于舞蹈的这个过程中呢，节奏比较快的动作和动作的危险性是应当有所认知和预见的。第三呢，王女士在明知播放的曲目节奏比较快的情形下仍然参与其中，那么这些条件就是符合自干风险的相关法律规定的。主持人， 那么如果说啊，林先生郭女士确实是撞到了这个王女士，咱们假设一下，那无疑他们二人是要担责了。 那个即便是林先生郭女士撞到了王女士呢，也根据法律规定，也只有在林先生郭女士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才需要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如果是仅仅跳舞过程中正常的自然相撞，那么这种风险是应当可以预见到的，那么这种过失不属于重大过失。那么这时候林先生和郭女士也是不需要向王女士承担责任的。 就有故意或者是 重大过 失才能够担责。 对， 是吧？ 对，是这样的。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受关注的一个自干风险案例。人民法院报报道，2020年8月份，杨某和戴某在村里的农田灌溉工程的山坪塘的台阶上洗衣服，但是不慎失足溺水身亡了。杨某、戴某家属就将村民小组、村委会、农夫中心和镇人民政府都诉至法院，要求四被告赔偿60多万元。重庆丰都县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上诉后，近日重庆三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审理认为，其中的两个被告农夫中心和镇政府并不是山坪塘的这个所有人和管理人，所以不承担责任。山坪塘开放性和公益性就决定了 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为一般的合理限度。其次，堤坝上也硬化了大约1米的水泥路，有水泥围挡，还设有警示标志。村民会议也宣讲过安全问题。那村民小组和村委会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再者，死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水深危险却仍然前往洗衣服，是自甘冒险行为。最后，如果因为死者自甘冒险而苛责管理者在安全义务的保障范围、合理范围内承担责任的话，那么也是不利于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最终法院就驳回了原告杨某和戴某家属的诉讼请求。那么李平律师，类似的事件判定责任的核心依据是什么呢？ 根据民法典1198条的规定呢，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或者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这种责任的性质呢，是过错责任。承担责任的条件一定是要有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没有过错是不承担责任的。主持人， 我们看到法院判决这二被告是不承担责任的啊。 对。 那么咱们换个角度，这二被告在什么情况下将担责呢？ 如果说山平塘的堤坝修建管理过程中呢，二被告没有对平塘设置围挡、设置警示标志，或者没有经过验收合格，或者平塘存在着安全隐患或瑕疵，或者说没有对村民进行过警示提醒、安全教育等等情况，那么这两个被告是未尽到适当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这时候造成他人损害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主持人， 但我们看到信息披露里面说了，这个相关管理人已经是修了这个水泥路了，设了围挡了，也做了安全警示，对村民进行了安全教育了。 对，这个 尽到责任了， 尽到了最基本的这个就是管理人的管理职责。对。 另外法院认为山平塘属于开放性和公益性，那么他就决定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一般的合理限度。那这给我们解读一下。 本案中呢，山平塘的主要用途是农业灌溉，那么这种农业灌溉不是一种完全的公共场所、也不是完全开放的场所、那么这种设施它不是用于盈利的商业设施，是为村民灌溉的公益设施。这些特征呢，决定了管理者已经设置了围挡，提醒村民不可以随便进入，并且塘边设置了警示标志的情况下呢，对于平塘这种不完全开放的和公益性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的所有者、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不能过于苛求。对，其安全保障义务只要达到一般的合理限度就可以免责。主持人， 所以说公民在公共场所受伤伤害以后，判定谁的责任是需要看很多情形的啊，不能绝对认为是自己担责或者是管理者来担责。 对，是的。那么在公共场所受到伤害呢，具体有谁承担责任，需要分析导致伤害的原因是什么，才能判断承担责任的主体是谁，或者承担责任的比例是什么样的。你比方说，如果完全是公共场所管理者、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的伤害，那么这时候啊，管理者或经营者就应当承担全部侵权责任。如果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可以减轻侵权者的责任。那么另外，如果说由于第三人的原因导致的，公共场所的管理者、经营者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则是由第三人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如果由于第三人原因导致的，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或者经营者也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就会根据各自的责任比例分担赔偿责任。那么更甚者，如果说这个过程中呢，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是有过错的，可以适当的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所以说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绝对的认为是自己担责或管理方担责。主持人，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案例，是三湘都市报近日的报道。2019年3月份，湖南3岁的贝贝在幼儿园和小朋友发生了矛盾，老师龚某过来带贝贝离开。期间呢，这龚老师呢还示意贝贝捡起个东西，可是贝贝没有捡，龚老师就按压贝贝颈部让他蹲下捡起。几分钟之后，又提着贝贝的衣服带到柱子后侧，这时候贝贝双手张开，仰头往后倒了。贝贝被送往医院救治，经司法鉴定是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一级伤残，需要长期护理。贝贝家人诉至法院，法院一审认为老师是无证上岗，所以幼儿园存在客观的瑕疵，老师行为对激发贝贝后期因为他闹脾气后仰倒地是具有过错的，并且老师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来防止贝贝摔倒。法院认为 被告幼儿园承担全部责任，判决幼儿园保险公司赔偿50万，幼儿园赔偿259万。原被告均提起上诉，益阳市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那么李平律师，这个案件当中幼儿园和老师的过错是十分的明显了。 对，是的，首先老师呢是无证上岗，未参加相关入职培训，不具备专业的管理教育幼儿的能力，所以啊幼儿园是存在着客观的纰漏的。其次呢，老师按压贝贝的颈部让他蹲下捡东西，又提着贝贝的衣领带至柱子后侧，这些行为呢对激发贝贝后期闹脾气进而后仰倒地具有过错。老师也没有采取防止贝贝倒地的任何措施，那么这些过失和过错是十分明显的。根据鉴定意见及现有证据呢，认为摔伤和伤残是具有因果关系的。贝贝虽然是自己张开手臂后仰，但他仅仅3岁，受到老师批评后闹情绪做出该行为，我们不应该对他苛责，也不应该以此认定贝贝具有过错，或者要求他跟成年人一般对自身行为负责任。所以这个过错主要是幼儿园 和老师， 和老师。对， 那么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在幼儿园受到人身损害的责任判定的原则是什么呢？ 那么校园安全直接关系到学生能否健康成长，关系到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与安宁，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受到人身损害的，实行过错推定原则。有学校对其尽到教育管理和保护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学校不能举证证明，则需要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那么这个责任相对来说是更重的。 我们看到保险公司赔了50万，幼儿园赔250多万啊。 对， 这是幼儿园来赔，而不是这个涉事老师来赔。 对，是的，这200多万是幼儿园赔偿的。那么虽然是老师导致孩子受伤呢，但老师是幼儿园的教职员工，老师对幼儿的看护教育呢是在执行职务行为。根据法律规定，员工因执行职务行为导致侵权的呢，有员工所在的单位对外承担责任。那么因此呢，在本案中最终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是幼儿园，而不是老师本人。主持人， 好，谢谢李律师的解读。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李平律师。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更多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因为爱让我们能遇到，因为你开始燃烧，痛在慢慢治疗，我要和你拥抱，牵你的手一起去奔跑，你存在的这一秒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7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成小事，讲述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